对，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金莎带给我们的不可思议啊。不管你的年龄有多大，那么爱吃甜食呢好像是所有内心长不大的人共同的一个特点。那不过甜食呢能够让人感到很幸福，姑且呢就当我们是在品尝幸福的味道吧，你说呢？不过呢幸福之后要用多少的时间去来减少这些卡路里呢？ Hello 各位，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有些人呢等待着爱的降临，有些人经历着障碍与改变，那就像下面这位哦。 经常那一夜的嘈杂，配首啤酒，偶尔会有人坐过来陪我和乐队一起吼，而不幸人是预料中的结果。昨夜一个人在老去出没，就坐在遇见你那一个角落，我们的开始与经过全挤在不堪的时候，像只鬼一样浮在我心头。我想没漫长的未来还站在前方，所有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，和我身上有的特征一模一样，人生里有独立的悲伤，将回忆躺在肩上，就算有想给爱的人陪在他身旁，装看不见一样。去触摸，就坐在遇见你那一个角落，我们的开始已经过，全挤在不堪的时候，像只鬼一样浮在我心头。我想没前方，所有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，和我身上有的特征一模一样，人生里有独立的悲伤，将回忆扛在肩上，就算有想给爱的人身旁，像看不见一样。 那我觉得他的声音呢像是带着一种生活感十足的烟酒味儿，也就是说在歌曲结束之后还有着余味儿停在我们的身上，久久不能够散去。那这样一首歌呢就是来自迪克牛仔的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。如果说老爹沧桑的歌音是在岁月沉淀之后打磨出的样子，那么下面要请出的 Akon 就是天生的超越于他人之上的随性的灵动。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他的 Beautiful， 听听看吧。 When I see you, see you. flash shape, make a place go woo. Waistline makes my soul just salute. I'm a brute, high from your high heel game. High heels push up your last name, and you're living in the fast lane. Now it's like an angel, goddess. Watch my gal and I shit out dress. Spotless, that's bad to the bone. Make me wanna go, put me in the triple X zone. Lames don'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, so let me walk. You hold my hand, I'ma spend them grams. What's after your undress? Not like a hooker, but more like a princess, queen, empress, president. Pull anywhere you go on earth, 'cause you're beautiful. Okay, see you in the club.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Hello， 各位亲们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，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能量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我们会说声音呢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，创作人的声音呢会让你深有同感，美丽的声音呢会让你觉得很有魅力。那春辉呢特别会喜欢 Karen 莫文蔚的嗓音，穿透人的内心，感觉到那种孤独却还有一种坚持的力量在里边荡漾着。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呢就送给那些所谓孤独的人们，来自莫文蔚的完美孤独，听听看吧。 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，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，一个人睡着或睡不着，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，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，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，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，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，盲目如何变繁目，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，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，我又不敢不服，我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，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，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， OK，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Karen 莫文蔚带给我们的《完美孤独》。有爱人的时候呢，爱情呢是两个人的事儿；没有爱人的时候呢，爱情呢是一个人的事儿。要始终相信自己会遇到那个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我们其实都一直拥有着爱情，因为他来之前呢，生活也可以跟他来的时候一样激动人心，充满乐趣。因为等待幸福也是一种幸福啊，你说呢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，依然充满着幸福的正能量，叫做是《无可救药》，来自品冠。 暗恋是一种礼貌，暗地里盖一座城堡，然后再当你的轻微跑腿和脚毛，随时你要我冲冠别闹，随时你要我随传随到，买面包鸡排和水饺。你每次对着我笑，你的笑里面有毒药，我看着你出了深海丢掉了解药，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，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，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，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狠狠决定要说爱吧就唱吧就不逃。你每次对着我笑，你的笑里面有毒药，我看着你出了深海丢掉了解药，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，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，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，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狠狠决定要就爱吧就唱吧就不逃，爱你到无可救药。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，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，爱你到无可救药。

刹那间，爱与恨冻结了周围，街上的好吃的， 街上的好吃的， 凉了又眠。是我离不开你，是我不能没有你。这时候结成了冰，淹没在喧闹人群， 淹没在喧闹人群。 是我没什么勇气， 没什么勇气。 是我选择了逃避，穿着我送的心意，牵着别人的手离去。 12月3号凌晨的第一场雪，突然想起过去的画面。 锁着身，却挡不住陌生的寒冷，风陪我站在被四环的路边， 刹那间爱与恨冻结了周围，街上的好吃的， 好吃的， 街上的凉了又眠。淹没在喧闹人群， 淹没在喧闹人群。 是我没什么勇气， 没什么勇气。 是我选择了逃避， 选择逃避。 是你穿着我送心意，牵着别人的手离去。 这是来自刘若英和凡人二重唱共同录制的这样一首歌曲《北京爱情故事》。那这样一首歌曲呢，通过充满着惆怅浪漫的冬日北京雪景作为动机，延伸对刻骨爱情的眷恋和回忆啊。因此呢，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呢，也是属于城市民谣，但却也不缺失一些流行的色彩。那像一首歌听完之后呢，让你会觉得，这就是属于北京的情的味道的。你说呢？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下面呢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推荐。我们掌声有请哦。 Power Music。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世界上有一种人，别人都在忙着站队选 A 选 B 的时候，他却偏偏选择不存在的 C。 他们保持独立，在各自的人生里自己就是答案。他们是游荡在世俗里的孤胆星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号Number Three。 曾轶可推出新歌《三的颜色》，用6分钟的独白告诉你，和你一样，我也是 Number Three， 我没有错，我们都没有错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曾轶可《三的颜色》。 没有源头，没有电流，没有 只狗，我是第三盏灯，没有心头，没有入喉，没有人带走，我是第三杯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天的下一首歌呢，叫做是《旅途》，来自刘力扬啊。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一到稍微长一点的假期呢，三天小长假也好，七天大假也好，还有暑假寒假，都会有一种全民大迁徙的一种感觉。这个城市的人呢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，那另外城市的人呢又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呢总会有感叹，是放假去景区看的不是景儿，而是人。突然发现呢，还是上班的时候人口分布会比较均匀呢、哦、但是呢不管怎么说，无论你是出去旅行还是在家上学上班，都要自己有一种放松的心情才好哦。好了，累了没关系，因为有你有我，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一个小时的音乐的曼妙旅程吧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，我们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哦。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咯。 教室外操场上，我们一起做梦，想要飞向未来，从今写在脸上，脚步慢慢向前，梦想却留在童年，想回到那夏天，再次重新做梦。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想做